请一起来经文也是在 跟大家谈一个很要紧的题目，是什么是传福音。有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Barna， 他是一位民意测验专家，英文说 poster。 他测验的对象是基督徒跟教会，他把他们测验的结果统计数字写在他一本书里面，叫做巴纳报告 George Report。 这个报告里面有一些你会觉得很奇怪的统计数字。当基督徒被问只要是好人便可以上天堂吗，30%的基督徒答案说是的，只要是好人便可以上天堂。耶稣有时会做错事吗，41%的人答案说会的，耶稣有时会做错事。请注意啊，这个是说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的答案。第三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51%的人同意，没有绝对的真理，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就变成真理了。圣经也不是绝对的真理，根据这51%的人。人性是本善的吗？中国人的教导是人性本善啊，圣经的教导却不是。77%的基督徒认为人性是本善的，所以当人犯罪以后，当人跌倒以后，你不需要告诉他要悔改认罪，你只要给他鼓励安慰就好了。最后，有没有撒旦，有没有地狱？84%的基督徒，所谓基督徒，认为没有撒旦，没有地狱。你会奇怪，怎么这些所谓基督徒有这样的反应？有这种完全不符合圣经教导的答案。有可能，他们的教会不讲圣经，不教圣经，有可能他们的教会只教一部分的圣经，有可能，更有可能，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信错了福音，他们是没有得救的。这些基督徒没有得救，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在他们心中，他们不认识神，也不清楚有关于神的事情。他们没有得救，是因为人家用错误的传福音方法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些人接受了错误的福音，他也是把错误的福音去传给别人，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需要看一看什么是传福音。我们先看哪些不是传福音，然后再看什么 是福音。我想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讲道的大纲，我请你们能尽量的注意，这可能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一个题目。第一大点，什么不是福音，有三个不是。第一个不是唯利传福音法，Benefit evangelism， 不是传福音。有些好心的人为了吸引人来信主，他就把基督教所有的好处都讲出来，但是信耶稣的一些代价留在以后再讲，或者根本不提啊。所以他可能对一个还不信主的人说，如果你现在决定信耶稣， 你除了一位永生准备以外，你还有今生的好处，你今生的日子会过得更满意了。他也许会对他说，你的忧虑压力会减少的，你日常的生活会更顺利的，你的丈夫对你不好的现在会对你好了，你的儿子不听话的现在会听话了，你本来没有奖学金的现在会有奖学金了，你本来找不到工作，一信了耶稣以后工作滚滚而来。他替神答应了很多神没有答应的事情，只讲利益不讲代价。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做。我们看一处经文，请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17节到22节。马可福音第十章17节到22节。这里说17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位青年人和青年官和我们平常传福音的对象很不一样，因为有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做福音的预工，告诉对象说你需要认识神，你需要永生。但这个青年人呢，他已经知道他需要永生，他还特别跑来耶稣问耶稣这个问题。换拿今天的话说，这位青年人是个很热心的慕道友啊，他是很有希望信主的。因为呢，你不需要再跟他讲解说世界上有一位神，你不需要告诉他说那位神就是耶稣啊，你也不需要跟他告诉他说圣经是神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是可信靠的。你也不需要提醒他说他需要考虑永生的问题。这个人他心里已经准备好了，他随时愿意接受耶稣的样子。但是呢，他却离开了。为什么离开？是不是永生的信息没有讲清楚？是不是永生的道理他没有听懂？还是他不能接受耶稣的话，他还不肯付跟随耶稣的代价？耶稣不但没有鼓励这个人决志，他还把这个人赶走了。如果耶稣今天在 Madison 或者在这世界美国去上一门传福音的课，他可能一定考试的时候不及格。如果耶稣今天去上一门传福音的讲座，他的论点看法一定跟讲课的教导的老师很不一样。只谈利益不是传福音华。信耶稣的确有可能有利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神是恩人，他是赐恩者，他喜欢把恩惠赐给人。只是呢， 我们不晓得神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他的计划他的时间表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替神做决定，替神宣告他要做什么。可是只讲利益不提代价的传福音话，对于福音呢，其实不是个帮助，反而造成很大的伤害。有哪些伤害？他让福音好像只是关于我，关于你，而不是关于神。他让福音只是听起来关于我，关于你，而不是关于神。其实福音不只是关于你和关于我，更是关于神。福音是提到神的圣洁，提到神的爱，提到神希望得救的人像我们每个礼拜天可以聚集在一起荣耀他。福音是要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是言是观能够成为他的荣耀。只讲利益不谈代价，英文说是 easy believism， 也许中文可以说容易相信论，或者是容易入门论，不管是哪一种翻译都不是传福音。我们看第二种，不是一次回应传福音法，一次回应。当你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你迟早需要让那个人有机会，他对福音是不是要有回应，不然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真正的完成。但是在我们邀请人家对耶稣的福音有回应的时候，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个人他不能把这个回应跟其他的回应全部混在一起看作一样。今天人很容易但是错误的把得救的回应归纳成一次行动的表现，认为我只要那一次行动的表现便是证明我是得救的。这一次行动的表现平常有两种方式，也许可以成为他们的代表。第一种方式，做个祷告。在布道会的时候，当讲员快结束的时候，他可能会说，我现在要祷告，如果你要接受神，请你在心里和我一起祷告。或者讲员会这么说，我现在给你一两分钟的时间，你可向神祷告，告诉神说你相信他，请他进入你的心中。然后讲员会宣布的说，如果刚才有人这样，不管多诚意，是一个人得救的证明。好，这样的祷告是一个人得救的步骤，但是不是个证明。反而耶稣说，一个人要有生命的果子，一个人要那种决心跟随耶稣的表现才是证明。我们看几处的圣经节，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20节到23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0节到23节，这里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再看一次圣经节，约翰一书第二章3到6节，约翰一书第二章3到6节， 有圣经的好不好，请你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他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做。第四节说真理不在他心里面，耶稣是真理，神是真理，神不在他心里表示什么？这是个没有得救的人。我们再看一次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再看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如果你没有一种跟随神的行为啊，你的信心是死的，那个信心是没有用的。只想一次祷告之后，又没有果子的表现，没有那种做门徒的表现，这是 easy believism， 是容易入门论，而不是传福音。有时候一种表现是做祷告，另外一种呢是做决志的啊，决志的表现。有时候讲员在台上讲完，到时候他会说，如果你要接受耶稣，你可以举个手或站起来，那么等一下或者唱诗的时候走到台前，对吧？但是这样的回应，特别是一个人很激动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旁边的人便会马上的假定他是真正的得救，而不需要其他的证明了。耶稣可不是这样。我们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很熟悉的故事，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谈道的时候有一阵子，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开始对耶稣的信息讲话有兴趣了，他想多知道。请我们看十三节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渴，人若喝我所赐给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妇人一听到这句话很有回应哈，你看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啊。这个妇人呢，这个时候如果耶稣要他举手，他会举手；如果耶稣要他走到台前，他会走到台前；如果耶稣要他说跟我做祷告，他会做个祷告。耶稣没有要他做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妇人这个时候他有两个大问题他需要解决。哪两个大问题？首先他自己的罪，第二个呢是他对于罪这个罪本身的承认跟反应。所以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做。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这个妇人她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所以耶稣就怎么样，耶稣就把他的罪明明白白的当着面讲出来了，告诉他说，你是个罪人，你有罪。这个妇人的什么，他的回应怎么样？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接受耶稣的责备，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他知道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这个妇人他开始有生命的改变，因为他的罪已经被神的光照出来了。他以前怕人家知道他有五个丈夫，现在呢他不但不怕人知道，还用自己的见证告诉人家说，这位就是弥赛亚，这位就是耶稣基督。你看一下29节，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再看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一次的决志，如果没有果子的表现，没有其他的证明，这不是一个得救的证据，这只是 easy believism。 今天有时候我会问人家说，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的？许多人会告诉我说，因为我受过浸。这个答案不好，受浸是一个信主的人应该有的行动，受浸却不是一个得救的证明。我们当中很多学数学的，数学里面有必须条件跟充分条件的差别啊。受浸是一个必须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如果当中有人受过浸，已经好几年了，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对神的看法、对神的渴慕也没有任何的增加，你没有爱人，你没有爱神，你更不想遵守神的话，那我要坦白的告诉你，你可能没有得救，你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你是说自己骗自己一种想法。我们不能把一次的回应那个行动等于得救，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跟随神的表现。我再说一次，不要把一次的那个行动等于得救的证明，如果你没有其他跟随神的表现。也许会有人说，哎呀，某某人他就在这种场合之下信的主，他现在跟随主跟随得很好。是的，是有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接受了耶稣，但是这是神的恩典。虽然这个方法错误，这个方法不对，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临到他，神拣选他，他仍然是得救的。他不是因为这个方法，他是虽然这个方法，他仍然是得救的。在你们节目单上，我又打了两个英文字哈，他是 in spite of， 而不是 because of， 这个中间有差别。可是我们看看周围，有更多的人因为这种错误的了解，一次的行动等于得救，到今天还过着一个自我欺骗的生活。我们看到第一种不是，是唯利传福音华；第二种不是，是一次的行动；第三种不是，是操纵式的传福音华。有些误会了，以为我家烂人做那个决定，那个决定的本身就给带给他救恩，所以他会用各样的方法希望人有那样一次的表现。举几个例子，一种方法，操纵式的方法，讲那个非常感动人的故事。他可说一个很实在的故事，耶稣是怎么样的爱人，而相信耶稣的人又会怎么样的爱别人。所以当一个陌生人枪杀了我的亲戚，我不但不会恨他，我还会原谅他，我还会劝他说，你要接受耶稣。听众里面大家都很感动，很有情绪， 讲员问说，你要不要耶稣这种爱？很多人都说我要，我要。但是要的人呢，大部分呢，是要耶稣这样的爱他，是要别人这样的爱他，而不是他自己准备我这样牺牲式的去爱别人。见证本身对福音有帮助，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见证就信了神。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见证而不是因为神的话信了神，那这个讲见证的人有一天跌倒，我就不信。见证可以让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话语的面前，我们需要因为神的话语而决定要不要相信。你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吗？他也讲他的见证，很感动人的，很真实的人的。后来一些撒玛利亚人怎么信了耶稣？请我们再回去看约翰福音第四章41节、42节。约翰福音第四章41节、42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一个好的见证，应该把人带到神话语的面前，让他面对那个神的话语，让他决定他需要不需要神的话语。操纵方法，第一种用感人的故事，第二种人是用音乐。有时候传道人在呼召的时候，有音乐哈，钢琴的弹得非常的柔和，把人的情感都弹出来了。那么讲员会鼓励人说，你现在要举手要信耶稣。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之下，错误的凭着当时的感觉说决定要去信耶稣。比如说这个音乐不是那么的柔和，很强烈，很激动，越来越强烈，把人听了都弄得像发疯的一样，每个人都喊着说要要要。但是睡了一个觉，第二天醒来啊，却不晓得昨天晚上是在干什么。音乐会被人家误用。第三种误用是压力。当讲员在呼召的时候，他可能会说：“感谢主，已经有人举手了，还有没有？我再给你们一分钟，还有没有？最后一次了，还有没有？我再说一次，还有没有？”有一次，有了一个人就举手。举手完以后，上完会以后，陪谈员跟他一起谈话。陪谈员问他一个问题：“请问你为什么举手？”这是个很要紧的问题。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做陪谈，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请问你为什么接受耶稣？”这个人回答说：“因为讲员已经问了好几分钟，没有人回应了。我若不举手的话，他会继续问下去。”比如说我们用的压力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用的压力是告诉一个人说，你的妻子信神的，你的孩子们都信神的，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以后你怎么去天上跟他们在一起呢？或者是我们用的压力说，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生命还有多久，说不定你等一下回家离开的路上就碰上车祸，你就给撞死了，你要不要现在就接受耶稣呢？我们忘记一件事情，神的话语自己有力量，神拯救人自己有时间，我们不要在旁边替他惹事，我们不要在旁边给他造出一些麻烦来。我们唯一的责任就是把救恩的道理讲清楚。我们看彼得怎么做，他就是这样做。使徒行传第二章 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彼得站起来讲道，他的讲道从14节到36节，使徒行传第二章，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全部读，我们请看22节23节。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杀了。然后再看24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然后看看彼得怎么结束，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最后一节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没有给他们压力，他没有任何操纵人情绪的行动，他只是讲神的话语，清清楚的告诉他们，让他们听懂。这些人有没有反应？这些人有反应，请你看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这是个很好的心态，神的话语临到这个人身上，神所拣选的人听到神的话语自然会有反应，我当怎样行？彼得就借这个机会告诉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予的圣灵。悔改是一个人得救应该有的反应。弟兄姐妹们，操纵人的情绪可能会有一时的、暂时的、表面上的结果，但是情绪过了以后，困难来了，麻烦来了，事情来了，这个人又回到他原来的情况，他仍然英文说 business as usual。 我们看了三个传福音的不是，我们现在看福音是什么。第二大点，既然是传福音，那最要紧的是福音本身。你怎么了解福音，你便会怎么传福音。你怎么传福音，是因为你怎么样的了解这个福音。如果你对福音的认识不正确，你便会将错误的福音传给别人，别人将错误的福音传给你，你如果因此而相信，你也会同样的将这样错误的福音又传给别人。这是个 vicious cycle， 需要停止。传福音时最要紧的就是正确的理解福音。福音有四个要素我们需要理解。第一个要素是神，神是圣，他又是公义的法官，但是他又是个慈爱的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更是圣洁的神。圣经节说，非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神造人的目的不像你我所想象的，哇，神啊，你造人，特别如果让我成为基督徒，你要使我快乐，你要给我健康，给我财富。神造人的主要目的乃是荣耀他，并且一生以他为乐。我再说一次，神造人的目的是荣耀他， 并且一生以他为乐，所以顺境的时候以他为乐，困难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奖学金被停止的时候，我妻子丈夫生大病的时候，我仍然以他为乐，因为我知道这是位慈爱的神，我是他的儿女。第二点，人反叛了神圣洁的品格，跟他清楚的命令，你我都参与这个反叛。为什么？两个原因。亚当是我们的代表，他参与这个反叛。第二个原因，我们的罪性让我们自我中心，让我们不要神。结果呢，我们与神隔离，并且与神为敌。如果我们不被饶恕的话，每人都需要在地狱里过那个永远的灭亡。只有当人看到承认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罪的可怕，看到自己无能对付这个罪，他才会需要福音。你跟他锦上添花，那些是没有用的。第三个，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他为我们的罪死，那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神可以同时就在基督的身上又惩罚我们的罪，又让我们得到罪得到赦免，因为耶稣让我们与神和好。我们看一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守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耶稣基督让我们不再与神为敌，而与神和好。救恩的前面三个要素，神、人、基督，第四个要素是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唯一能够得救的回应便是悔改跟相信，没有第二条路。让我解释什么叫悔改，什么叫相信。我们常常太轻忽的觉得说这个很容易，嘴巴讲讲就可以了。圣经里面的真理却不是这样。我们先看悔改，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日期满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这个希腊是 matonia 的意思，是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思想。你过去认为重要，你过去认为那要紧的，你过去认为那第一要优先的，现在呢，你相信了耶稣，这个思想被改变过来。因为你的思想被改变过来，所以你的生活行为就会有那自然改变的表现。有人说悔改是一个U-turn 啊，你本来朝这个方向走的，你悔改以后你转弯了，从反方向走。你在开车的时候 U-turn 一定人家看得见的，不会说我悔改以后生活的改变人家看不见的。 悔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生活上一种改变。也许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说我信耶稣，我的思想改变了吗？我的思想真的改变了吗？如果你说你是得救，请问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如果你说你有改变，我如果问问你的妻子，问问你的家人，他们会说你有改变了吗？只有一个改变的生命才是个悔改的反应。第一个是悔改，然后是要信，相信。相信这个经文我们在看罗马书第十章，那边讲的比较清楚。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十三节，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到十三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于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有人以为这个经文很简单，特别就第九节第十节，我只要嘴巴讲说是的，我信耶稣，我信他是主就好了。这句经文我们需要真的花一点时间思想。这句经文里面有一个字出现了三次，这个字是主啊，这个主不是救主的主，乃是主人的主。我们的和本的圣经很清楚，救主就是救主 Savior， 主人呢 Lord， 就用主人的主。当保罗用这个主的时候，这个字当事人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如果有主人表示有奴隶，对吧？如果只有主人没有奴隶，那没有任何的意义。当你说你相信耶稣是主人，你就是承认你是他的奴隶。奴隶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的，没有办法自主的。奴隶他的生命在主人的手中啊，他没有自己的思想，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大计划，我的这个人生的计划方向是什么？他一切都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做了。有几次经文也许更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说我是神的奴隶是什么意思。请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耶稣这一点讽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你是我的奴隶，我是你是主人的话，你一定会照我的话去做的。我们再看一句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和本的中文圣经说侍奉，那么其他英文本的圣经也常常把它翻成 serve 啊，服侍，它把原来的意思软化了，原来的意思是奴隶啊 ，doulos 啊，奴隶。奴隶跟仆人不一样，仆人是侍奉一个人，奴隶呢是属于一个人，这两个中间很大的差别。一本比较好的中文译本在这一点上把它翻出来，吕正中的翻译本他这么说， 一个人不能做两个人的奴隶，不可能同时的。当时的听众很了解这一点，这个奴隶如果不是属于张三，这个奴隶就是属于李四，不可能说这个奴隶属于张三跟李四的，不可能同时存在。耶稣也是说，你不可能又做神的奴隶又做钱财的奴隶。换句话说，如果你是脚踏两条船，表示你没有真正的相信过，表示你没有悔改，表示你的思想没有改变，只是表示你想要得到益处，得到好处，但不肯付那个代价来做耶稣的奴隶。要得救唯一的回应，不但是相信福音，相信耶稣是神，相信他是主人，我是他的奴隶，我没有权自己做主张，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主人的手中。福音书里面也是屡次的要提醒我们这个道理，只是常常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很全部把它软化了，把它轻忽的解释了。比如说我们看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舍己，你没有自己的，因为你是耶稣的奴隶，并且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他没有要你背耶稣的十字架，你自己的十字架，你的血气，你的邪情，耶稣要我们对付。二十四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的生命。这句话不是说，哎呀，我肉身死亡不死亡，而是属灵的生命。当我把我自己交给，完全交给耶稣，等于我已经把这生命钉在十字架上。人都做了全世界，劝善了自己，陪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在福音书屡次的出现，神要我们跟随他的心态，接受他的心态，是他是主人，我们是奴隶，我们过个舍己的生活。可能我们当中有人说，哎呦，这个要求好难啊，这个水准好高啊。的确是，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属于耶稣的，如果耶稣是你那个主人，这是为爱你的主人，这是为你而死的主人，那你这样的跟随他，你是心甘情愿的。纯正的福音有四个要素：神、人、基督跟你的回应。今天早上我们看的三个，什么不是传福音，这些都是错误的传福音法，以人为中心的传福音法，它的目的是要让人说是我要，而没有把代价讲出来，这都是容易入门论的表现。当我们认识这些错误以后，我们不但不要再做，我们也要教导别人不要再继续做。同时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当时是怎么样相信的，是不是有人把错误的福音的方告诉我，还是有人把正确福音告诉了我。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最要紧的是我今天有没有接受福音之后应该有的生命的改变。我能肯定我是得救的吗？我是属于耶稣的吗？我是他的奴隶吗？我能够肯定耶稣看到我的时候说，我认识你吗？我做牧师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有机会把真正的福音告诉人，但是到头还是有人没有得救，那是我最伤心也最可惜的一件事情。今天是麦城教会23周年的纪念，这是个非常美好的日子。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得救，有人知道自己没有得救，有人知道我这几年来我并没有真的认识神，那么我鼓励你谦卑下来，不要因为面子过不去。我过去告诉人家我是得救的，现在如果我讲我没有得救，那好丢脸。如果神的话让你扎心，如果你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人说我当怎么行，那我鼓励你今天这个礼拜你和张传道一起谈话，让他能够帮助你更确定你能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做这样的决定，以后的日子当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天一月刚开始不久是你人生当中一个最有意义的日。不要再对一些人，不要再自我欺骗，那是没有用的。如果没有的神的神的生命，你的生活改变不过来，你的思想改变不过来，你对罪的问题的看法会不一样，需要再次谦卑地回到神的面前。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看那，我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巴不得今天这个下午或这个礼拜成为你一生最有意义的一天。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赞美感谢你，你留下你宝贝的话语，为的要让我们认识你，为了我们让我们对福音有正确的了解，为了让我们能够悔改相信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人，因此得救。求我们自己谦卑的诚恳的在你的面前自我审查，我是属于你的人吗？如果不是，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你关照我们的罪，让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呼叫你的神啊，请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特别的高兴，在23周年纪念会的时候，不久之前有张传道张师母来到我们当中，这是神给麦城教会的一个祝福。那么我有几句话，一方面要欢迎他，一方面跟他互相勉励。我有几句话也要勉励弟兄姐妹，知道如何跟你的牧师们共处。所以我们先看一两段的圣经文，我们先看第一处，请我们打开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4节。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4节，请找到以后跟我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得自己是个长老，长老也就是牧师，也就是监督。他在这边对做牧师的人有个提醒， 我也用这句话跟张传道我们彼此勉励，他要我们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告诉我们说，首先这批羊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做传道的人就是牧养他们。牧养他们，牧养这个字英文用 feed， 喂养，喂养羊最好的方法就是用 神自己的话语，把他们 每只羊养得肥肥胖胖的。我们不给他吃 junk food， 给他们吃 healthy food， 他们肥胖了以后，他们能够继续的生更多的羊，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加添在这个麦城里面当中。然后彼得在第二节第三节有三个 pairs， 第一个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提醒我们当我们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是甘心情愿的，我们不是一个 professions， 我们是一个 minister， 我们没有受时间的限制，我们是 7x24， 因为神呼召了我们，他要我们做这个工作。第二个呢，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如果弟兄姐妹们常常跟我送礼请我吃饭，在他需要教导的时候，我仍然需要教导他，需要告诉他，因为我们是出于乐意的，不是因为任何的好处去做。第三个，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告诉我们，我们领导的最好的方法是走在前面，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能跟随我们的脚步往前走。彼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做的 这几件事情，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个冠冕是神为我们传道人预备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没有这个福分，只是传道人一个特别的福分。有一天当我们这样去做，神会提醒我们，忠心良善的仆人，你进来与我一同坐席。所以不敢用这句话跟传道彼此勉励，我们在这边，耶稣是我们的大牧长，我们是他的小牧人，在这边照管神的羊。有几句话要勉励弟兄姐妹，请你们看，首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很容易记，刚才是笔钱，现在是贴钱。第五章邀请你们看12节13节，贴钱第五章12节13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叫你们也要彼此和睦。这边首先告诉你们的牧师，他有责任治理你们劝诫你们，这可能是不见得是你们喜欢的，比如说你们的生活方式要被改变，比如说你们优先次序要被改变，但是他的责任提醒你们，你们的责任呢是敬重他。敬重这个字英文有用 respect、 honor、 appreciate、 recognize 好几个字，换句话说把牧师摆在一个非常尊贵的位置。你们怎么在日常生活上表示你对他的尊敬呢？好几年前美国一个牧师，我还蛮喜欢听他讲到的， Chuck Swindle 讲过一句话，我用他的话勉励我自己的会众，也在双城的其他教会里面勉励其他的会众。 Chuck Swindle 这么说，如果你的牧师讲的话合乎圣经，你们要完全的支持他。 如果你们牧师讲的话不合乎圣经，你们要完全的反对他。牧师所讲的话你们听了会扎心，听了会刺耳，听了会不高兴，但是如果是神的话，你们不但要接受，你们要为他感谢神，你们也要劝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去接受，因为他是在把神的话语告诉你们。如果牧师一不小心讲了一些不是神的话语，你们可以私下劝导他，提醒他，神会关照他，他会知道神的意思究竟是怎么样。如果牧师讲的话是在两者之间怎么办？如果是 gray area 怎么办？那我劝你们给他时间，给他有机会发展他的领导典型，给他机会 develop 他的 leadership style。 你们这段时间为他祷告，支持他，让他在这边能够做一个长久的牧人。所以第一点，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敬重你们的传道人。第二个，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前哈，你们应该都会记下了哈，比前五章，贴前五章，现在提前第五章，17节到18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备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脆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上下文的敬重是提到你们给牧师的薪水，教会在你们可能之下给牧师的薪水是越高越好，教会有他的 budget 我了解，但是你们要尽他一切可能的让支持牧师，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心侍奉。有我以前侍奉的教会，有人建议说方法很简单，我们把所有做事人的薪水全部弄起来，取一个平均数，然后乘一倍，那个就是牧师的薪水。我相信只要你们，如果你们愿意加倍的敬奉他的话，只要我们当中做事的人，不管你是 professionals 你是学生，只要你有收入，只要你肯施一的奉献，加倍的敬奉是很容易达到的。所以鼓励弟兄们，你们在生活行为上敬重你的牧师，你们在金钱上也支持你们的牧师。这时候我要请张传道跟张师母到前面来，我要为他们祷告，也请弟兄姐妹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低头。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的赞美感谢你，你在适当的时候差遣你的仆人到这个教会里面来，你听了我们多年的祷告，我们要再次的赞美你感谢你，求你在以后的日子，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带领张牧师跟张师母，让他们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每一个弟兄姐妹，喂养这边的羊，求主你自己成为他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忠心的跟随你，他谦卑的跟随你，主啊，你就赐给他智慧，赐给他超人的智慧，能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让他跟师母两个人一起的侍奉，成为我们当中许多家庭们丈夫跟妻子的好榜样。主，他们不足的地方，他们需要的地方，你按照你丰富的慈悲恩惠赐给他们，求圣灵一样的教导我们这边弟兄姐妹，知道如何的与他们牧师师母相处，成为他们的祷告者，成为他们的支持者，让他们学习在爱心中能够说诚实话， 让他们在各方面成为牧师的喜乐。求主让这个教会敬畏彼此同心，以基督为主，以神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跟对象，而得到主额外的祝福。求主的恩手就这样的继续的保护带领张牧师跟张师母，以及这边的每个弟兄姐妹。谢谢主，主啊，看到你的圣手的确在你教会的身上，愿你的慈悲恩惠怜悯一生一世跟随着张传道跟张师母。谢谢你听我们以上的祷告，我们将谦卑的呼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真是欢迎。